买啥？ 买黄金克拉钻呢？ 那情人节买啥？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， 买首饰到国华。 各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，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，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，从97.4到自由自在，80、90、120，音乐加速无极限。 跟我一起快乐出发，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。 音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。 Hello， 早上好，这里是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。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干嘛，是赖在家里的床上，还是正在行驶在路上？无论如何，跟我一起来拥抱阳光吧。来自张学友。 让我满怀理想往这世界里面闯，站在风大的地方，让它吹起一身风霜， 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5档不同速度及能量指数的音乐，每一档都适合不同的时速来收听。送上我们今天的起步歌，来自梁静茹的一首《我喜欢》。 音乐加速度，节拍时速20迈。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，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。

一首郑钧的《私奔》送给各位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。 音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。 Please tell me what is taking place, 'cause I can't seem to find a trace. Guess it must have got erased somehow. Probably 'cause I always forget every time someone tells me their name. It's always gotta be the same. 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。接下来我们的节拍时速就要继续上扬了。以下为您介绍的这一支组合呢，他们呢是一个两男一女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，他们就是来自台湾的 FIR 飞儿乐团，而他们的曲风大多也是以这样的轻摇滚为主的。在他们所有的歌曲当中，很多人都会记住这样的一首歌，从前奏开始呢，逐渐就会推进这样的能量和速度感。你的微笑 FIR。 音调唱出你的味道，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，一百种言语知道，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，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，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的心中微笑，别人走不了，只有你知道，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，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，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，拥抱着地球闪耀，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， 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，让音乐一直加速，用这首歌曲来帮你消除起床气，消灭坏情绪和坏脾气吧。 这虚无的世界，就让我

该剧的创作灵感源于康尼马拉地区的绿色山林，热情洋溢的舞步和100%的现场演奏能瞬间勾起观众对翡翠绿岛爱尔兰的无限遐想。订票热线6655000。继续来关注赵浩峰的歌曲《明日歌》上线，轻快曲风道尽人生。作为时尚轻喜剧《内衣先生》的插曲，《明日歌》欢快的曲风展现剧中逗趣的人生百态。英国摇滚女歌手哈维刚刚推出一首新歌《An Acre of Land》，这首歌出自即将上市的英国电影《暗流》。与哈维以往作品不同的是，她刚发行的这首单曲是一首传统的英国民谣。最后来关注歌手麦莉塞勒斯日前被拍到与演员男友利亚姆·海姆斯沃斯一起到马布里海滩甜蜜约会。对他们而言，马布里海滩很特别，麦莉的歌曲《马里布》正是描写他与利亚姆关系的。他们在2010年合作电影《最后一支歌》后坠入爱河，当时这部电影也是在海边拍摄的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，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12点节奏驾到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之间行驶不畅，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青桥以北有事故，后车排到西三旗桥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可以一直加速，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，才更安全哦。 音乐快车道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消灭和来自于 Bon Jovi 带来的 It's My Life。 接下来我们就要适当的来减速了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堵在路上的朋友，适当减速更利于行车的安全哦。 自从他走了以后，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大不小伤口，在这个入车街头 轩带来的歌曲 Cappuccino， 似乎此时此刻你的记忆已经飘到了青涩时光，而且还有着咖啡的香甜的味道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，我们的口号是音乐加速度，快乐不迷路。此时此刻，如果你想和我互动的话呢，也请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千纯”，千万的千，醇厚的醇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，其实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假日时候收听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其实也是收录在陈奕迅的专辑《迷闪》当中。这张专辑请到了火星电台和林俊杰来担当制作，而这首歌其实在音乐风格上就有非常浓厚的火星电台的印记。 总是晴朗，因为身边有句好姑娘，年少的人难免轻狂，于是迟暮年满身的伤，有时刻意的做一副愚蠢的可笑模样，只为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们开怀一场。我们玩着玩着玩着玩着就长大了，我们 去无常，因为受不了誓言的重量，也想吼一声让天地震荡，也想有一天能驰骋千场，也许渺小的我们本不该有太多奢望，不如执着地守住我们心里的那片海洋。我们坐着坐着坐着坐着的梦醒了， 海豚音，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带来的这首歌曲 Someday。 这个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音乐加速度。接下来我们的音乐要继续为您加速了，以下我们还会为你在副驾驶请来一位大帅哥，他是王力宏。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 You speak English?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，对，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，不好意思。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，忘掉要排队，空气湿哒哒，演员很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阳光跟着洒下来，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。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责怪。又是这些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，又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那是你的微笑。

的泪水，善良爱的季节，期待你的身影袅袅出现。 Oh yeah, Oh there, in that freeway。谁的指尖天天365天，今天阴天下雨天，给你我的呵护天天，给我一杯 espresso 的咖啡，wake up我的世界，好想回到你怀里。 节拍为旅途加速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加速度。虽然我们现在的节拍时速不是很快，但还是要提醒各位，在听歌的同时要系好安全带哦。 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，我们付出这。

手表买了展演，却发现吹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，人生是只有人命，只能宿命，只好宿醉，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，却没成熟点，成熟就是幻想幻灭，一场磨练，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，小的不见，有时候好想流泪，好想流泪，却没眼泪，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，你在等你，你在等我，我在等谁，有时是孩子没睡，电话没接，心情没准备，天空不能黑了又亮，亮了又黑，能否你再来相见，远走高飞，再能一起追，会不会 是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，一首干杯啊，不仅送给所有即将要在不久的未来在餐桌上推杯换盏的每一个人哈，更重要的是要送给一个叫小灰灰的听友，你的好朋友爱媛特意点播了你喜欢的五月天，来祝你生日快乐，祝福你一天比一天更幸福，然后我也祝福你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好吗？哎，发现接下来这首歌也很适合你哦，这是来自郭采洁《滴答滴的美》。 是谁不停流眼泪，凝结过的雨伞上面一整夜，开往你的地下铁，以为会是我的终点，是幻觉，最后的留言带走我的晴天，雨淋湿整个房间，模糊视线，关掉所有光源，我相信我的直觉，我没有什么不能忘却，我可以删除我的狼狈，滴答滴的美，爱的很直接，我会解决，不必眷恋，我不用去爱我的世界，滴答滴的美，透彻了双眼，我会勇敢过的明天。背上你结成的水，倒映出你熟悉的脸，有多特别？摩天轮在跟我飞，沿着城市吐出的。模糊了视线，关掉所有光源， 相信我的直觉，我没有什么不能幻觉，我可以删除我的浪费，你带你的美，爱得很直接，我会拒绝，不必准备，我不用理会你的胆怯，我用心去爱我的世界，你带你的美，透彻了双眼，我会 微信公众账号上在千万的千纯后的纯上面，有听友采光洁影留言说他非常非常喜欢郭采洁，希望以后能多听到郭采洁的歌，像诚实的想你啊， I need you， 该忘的烟花，狠狠哭，又圆了的月亮，你在不在，爆炸的沉默等等等等，他一共出了五张专辑呢。是的是的哈，古灵精怪的郭采洁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镜率已经很高了，所以为了你的偶像，希望你以后能够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的音乐加速度，好吗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，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。 音乐快车道。 At first I was afraid, I was petrified,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.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, and I grew strong,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. And so you're back from outer space.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.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.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. If I'd have known for just one second, you'd be back. 痛，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，痛苦厌倦，血气如虹。我的灵魂在笑，血在笑，愉悦的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。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，永不厌倦，血气如虹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炙热的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闪耀，动起来，为心的力量喝彩。心情激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，我学我用与众不同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 直播的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。我们刚才听到的三首歌分别是 Demi Lovato I Will Survive 以及郭富城的动起来，和此时此刻耳边听到的林俊杰爱的鼓励。 真的好奇怪，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渐渐的你会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歌曲反而会比较有感觉，好像听着郭富城的歌可以迅速把我带到那个年代哈，那个80年代香港乐坛最辉煌的时刻，那个时候还有四个非常厉害的天王的存在，比如说张学友啊、刘德华呀，还有郭富城以及黎明。虽然郭富城不像张学友那样在唱功上精益求精，也不像刘德华那样在各个方面全面开花，更不像黎明那样虽然没有独特的个人风格，可是依然靠凭着自己的帅气啊收获了大批的粉丝。但是郭富城凭借他的舞姿还是在整个香港歌坛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他是曾经的亚洲舞王哦，大家不要忘记了哦。对，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有郭富城他的郭富城头。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归家的途中哦，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前晚的千纯后的纯来和千纯取得联络。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， 音乐快车道。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，没有美食与爱，不可辜负。音乐加速度，旅行有态度。 从快车道下来，我们来听这首歌，听到前奏就觉得不陌生吧？这是来自老狼的《北京的冬天》，这是好多文艺青年心中永远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哈，男神一般的存在老狼。这个冬天真的太不寻常了，没有鹅毛大雪，也没有厚厚的积雪，也没有在茫茫的雪地上凹造型自拍上传美照等等等等，这还算是北京的冬天吗？我们真的是失落落空了一场雪，承载了多少人的期待。 北京的冬天，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想念着过去的朋友，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。冰冷的早晨，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，拥挤着的人们，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，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，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冬天让我无法拒绝。天堂，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，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，幻想对方的世界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， 像一个冬天，飘着白雪，飘逝的从前，让我无法拒绝。 微信公众账号 DZ 说，北京的冬天都在记忆里了。是的，让我们期待来年吧。当太阳再度升起，虽然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，但这却是我们音乐加速度在农历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。这在2018年2月11号星期天。虽然很多朋友一反常态在驱车上班的路上，但是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开出了一道彩虹，是不是？所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苏醒的彩虹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接着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想和节目取得联系，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，醇厚的醇。我们年后见啦。 必须和小李一块爬进彩虹，去看看那边一般宝贝的山洞，那里会有一条龙会喷火很凶，但肯定不如我勇猛。我有超强武功，上学不用爸爸送，心里有只蝴蝶停在教室外面的草丛。我知道时光太匆匆，我和那时的自己隔着一道彩虹，他像个灿烂的人在云中，提着两个木桶，里面都是我的梦。风我谁不敢动，谁是高手，他是擎天柱，那我就是孙悟空。这个抽屉很普通，没什么别动，我的漫画你不懂。我有蜡笔弹弓，一头栽入万花筒，嘴里喊着跳跳跳，天天的赛跑有点痛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亲朋好友来叙旧，吃喝玩乐忙不停，开瓶 real 助助兴，扫码还有红包领，开瓶 real 助助兴，红包中奖百分百 real 鸡尾酒，千万个红包等你领，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。 22年前，我刚来到北京，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。 21年前，我出生在北京，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。